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新闻记有声书， 净空法师演述， 刘成福老居士整理， 三宝弟子赞助， 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 整理人的话， 净空法师于1992年6月29日开始在美国加州克波廷诺市德安座学院主讲全部的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简称作无量寿经，为期12周，即有录音带60卷，我曾经先后恭听过4次，写成了笔记， 因此也了解到经中的内容显密性相事理因果尽包无疑，对于人生有深切的真实的利益啊。 此经是由夏莲居老居士就5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集而成，在取舍之间极为严谨。 夏老居士将原本艰涩繁复的文字使之爽朗简洁，但是仍然采用原文，未曾更改过一个字，可以说是千百年来无量寿经的最善本。 有了这一本经，则全部的大藏经均变成了此经的解释之文了。 因为学佛的终极目标就是导归极乐啊。 善导大师说， 如来所以兴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 所以本经可以视同为学佛的最高指导原则。法师讲经的时候一再的强调， 一生到西方，即能得到与八地菩萨相等的智慧神通德能与受用，实在是令人很难相信。然而这的确是佛说的，要知道佛无妄语，若是不肯仰信佛言，那实在就是李炳南老居士所说的，不求待业往生，非愚即狂啊。 近10多年来，净空法师专门在弘扬净土法门，他是深入经藏讲了17年的华严经之后领悟到， 等觉菩萨以及上上乘顶尖的人物到了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 他才放下了其他的经教，而同我这样水准的凡夫又能提出些什么高见呢？人生难得，近日有幸遇到了这个十念毕生的法门，应该要痛下决心，放下身心世界，专持一句名号，炼机韬光，绝对不能再拖了。我在整理清文记的时候，心情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因为近年来这个汇集本的无量寿经翻印的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万册，分赠到世界各地。 想到阅读全经讲记的人必然会很多，倘若是记录的文词有差错，那么我实在是难辞物比的过失啊。因此 诚敬地恳请海内外的前辈大德们慈悲，赐函给我指正，以便于再版的时候更正，实在是感激不尽。承恩弟子刘承福1996年元月三日写于美国西雅图市，时年90。 一前言。 诸位同修，今天我们有这样殊胜的机缘，在美国第一次讲《无量寿经》全部的经文，实在是难得呀。我们每周讲6次， 一共讲12周， 大概有100多个小时。对于大经的研究，在时间上是够用了。经本带来了很多，大家可以人手一册。这个小本子是这部经的讲义， 也就是概要。 从前道场讲经先讲玄义，在讲经之前先要说概要， 目的在使大家对于全经的要旨先有一个印象，然后再讲入正文就容易懂了。 无量寿经在台湾、新加坡、香港我讲了很多遍， 也都留有录音带， 各位听多了觉得每次讲的都不一样。要知道经典跟学校的教科书不同，教科书只有一个意思， 所以也只有一种讲法， 而佛经不同，其含义深广无比，可以深讲 也可以浅说。 后来讲的跟前几次讲的不一样，乃是境界的不同。所谓 厚厚胜前前， 每次讲经都会有新的意义发现。这个讲义是7年前在华藏图书馆讲经的时候所记录的，编写这本资料完全是依据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同时也参考了李炳南老师在该汇集本上面的眉批与黄念祖居士的详解本。 黄居士在今年，也就是1992年的3月往生了，实在是佛门中很大的损失。这次原本要将黄居士最后一次修订的注解本印制20000册， 但是困难的是在校对工作，有时候校对了10多次仍然会有错误， 因此打算先印5000本分发出去，希望各位善知识发现了错误会予指出，以便再版的时候订正。学佛一定要先认识佛教，全世界每一个阶层都认为 佛教是6大宗教之一， 而佛教本来不是宗教， 但是后来变成宗教了。 那么为什么说佛教变成了宗教呢？ 要知道佛教在现在的社会中有5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宗教，第二种则变成了学说， 称之为哲学， 第三变成了邪教。 学说不会害人，而变成了邪教则是有弊无利啊。 第四，佛教变成了作秀，专门从事表演， 外表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则是舍本求末。 第五种则是认真的修学，探求真理，依教奉行的佛教。实际上佛教是佛陀对于9法界的众生所实施的一种究竟圆满的教育。中国古人喜欢简单，就把佛陀教育4个字简称作佛教。 然而佛家本身所说的宗教又与世间所说的宗教大不相同。 佛教传来中国之后，因为教义的博大精深，绝无一人可以完全修学圆满的， 因此就各有所修学的经典分为大小十宗，宗又有派。 佛门常讲， 宗是指禅宗，教是指禅宗以外的各宗派，宗称为宗门，教称教下。宗门修行不从文字下手，其他则均是要依据经典来修学。 学禅要上根立志的人，而禅的修学手段也与其他各宗完全的不相同， 因此学禅的人必须得很聪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儿童。 如果想要学佛，则必须先要了解佛教的宗旨何在，应该不应该学习， 以及值不值得学习。 佛教的宗旨若是依据经典的术语说，是在明了诸法实相， 若是用现代话说，就是一切法的真相。 一切法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人生，一个是宇宙。 佛教就是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生即本人自己，我以外的都属于环境。 例如人是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 对于自己与一切生活环境的真相若是不明白，就是迷惑颠倒，就是凡夫。佛因为了解， 所以称佛为觉者，如此而已。 除此之外，佛与凡夫 平等不二，绝无高下。 凡夫如果想要觉悟，佛只是提供他的经验与修学的方法告诉我们， 而我们则要靠自己的努力，佛他不能帮我们开悟啊。 佛是老师，我们与佛只是师生的关系。今天我们研究的经典是属于净土宗， 而净土宗乃是十个宗派之一， 其他宗各有其专门依据的经典，在此无需详说。就整个佛法而言，有三个宗是共同科目， 一是律宗， 无论何宗何派不能不守戒律； 二是法相唯识宗， 讲的是理论，是佛教教义的基础； 三是净土宗， 净土是归宿，不管是修什么法门，都是以净土为最后的归宿。马祖法名道一，在中国佛教史中，他是一位革命家。佛在世的时候都是自修，个人修个人的，并没有共修。 而在经典中也找不到佛打过一次佛七或是禅七。 佛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一生都是在教学。佛法传到中国，从汉到唐700-800年，法久生弊，渐渐地趋向于研究讨论， 而少有真正的修行。 马祖与百丈两位祖师志同道合，于是就提倡共修。以前如东晋时代，慧远在庐山建立莲社，与123人共修， 但是并未建立制度。 到了马祖，则建立一个完整的丛林制度，等于是佛教大学。而丛林的方丈相当于学校的校长， 维挪师则相当于训导长， 首座和尚相当于教务长， 当家师则相当于总务长。 丛林的主要精神是依众靠众，互相的监督勉励，而百丈也是禅宗的大德，订立了早晚课诵，晚课需念阿弥陀经，并且念佛号。 所以修行人临命终的时候也要念佛求生净土。 净土宗的经典最初只有三经一论， 一是阿弥陀经，二是观无量寿经，三是无量寿经，四是往生论。 清朝的咸丰年间，有一位魏源居士， 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佛学家， 他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之后，作为净土四经。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与无量寿经的经义颇为吻合。如无量寿经一开端就说， 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 所以魏居士确实有慧眼有见识。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提出来，并入前四种作为净土五经。我以前在李炳南老师会下主修楞严，楞严经我至少也讲过七八遍， 但是始终没有体会到这一章的重要性。 它是整个楞严经的精华，这一章很短，只有244个字，实在说它是净土宗的心经， 而且也可以说是一大藏教的心经。 佛在大圣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由凡夫修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啊。 李老师在台中讲佛学概要的时候解说阿僧祇劫的数字，他说， 万万为亿，万亿为兆，用兆做单位，上面是一千，下面八个万字，这么多兆还要乘上三倍啊。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想学佛能有成就不是一生的事啊。经上讲， 小圣人能有成就必须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要知道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佛说 刀立天王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其他宗教讲的上帝， 而刀立天的一天是人间的一百年。他们看我们， 唉，朝生暮死，寿命只有一天，实在是太可怜了。 刀立天的寿命是一千岁， 等于人间的3650万年。 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兜率天的一天是人间的400年，他的寿命是4000岁， 等于人间的56亿7000万年。 往上还有 化乐天，他化自在天， 再往上是 四禅18天， 上面还有 四空天， 寿命要用劫来算。人生不是只有今生，若是只有今生，死了也就完了。人生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人是轮回的，有过去有未来，气无休止啊。 世出世间一切法皆是有前因后果的，今天如果听到这个法门愿意听， 而且一听就欢喜还愿意修行， 这就证明了 过去生中 曾经亲近过佛法， 只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修，已经修了无量劫了，但是都不算数。 因为生生世世都在幼稚园未入一年级，没有一次考试及格过。 那么要什么标准叫及格呢？ 以小圣来讲，要证出果须陀环； 若是依大圣来讲，则称为初信位菩萨。 三大阿僧祇劫是由初信位算起， 也就是必须把88品贱货断掉，才有资格到初信位。 私货是思想的错误，如断尽了私货，即证阿罗汉，听起来太难了。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见思二惑。 见思二惑又称为烦恼障。 那么有没有不需要断烦恼就能成佛的法门呢？ 有，只有这个念佛法门才行。念佛法门叫意行道，其他法门则必须要断烦恼才能出三界。 但是念佛法门也不要看得太容易，虽然不讲断烦恼，也得要服烦恼才行啊。 必须把烦恼控制住，不让它起作用，这是一个特别法门， 也是一个真实法门。 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接受这个法门呢？ 第一种是诸大菩萨， 如华严会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第二种是凡夫中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人可以接受此法门， 因为这种人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如来。 现在接受这个法门的人，诸佛如来必定会来加持，等他修学几年之后，他会感觉诸佛菩萨冥冥中来护持。一切诸佛如来菩萨普遍劝导众生修学这个念佛法门， 所以这是一个一圣了义之法，也是佛法中的最真实法。 佛说五圣佛法是方便说， 其实只有一圣佛法。 佛是学位的名称，学校有学位，罗汉等于学士， 菩萨等于硕士， 佛就等于博士。达到佛的果位，要智慧究竟圆满， 也就是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也是人类的本能， 本能不是外来的呀。 佛教我们恢复我们的本能，佛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我们的本能不是真的失掉了， 而是迷失了呀。 那么怎样迷失的呢？ 只要有妄想，智慧就失掉了； 有执着，德能就失掉了。 这个事实真相，如果佛不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佛的教学无非是教我们断妄想执着，修学的总枢纽是在定， 而大圣51个位子就是定的功夫深浅的不同。 净宗叫一心不乱，一心是定，不乱是禅， 而禅与静只是方法手段不同，目的则是一样的。 我常听说佛具足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这两句话究竟是事实呢还是赞叹呢？如果是事实，我们要问，一个造了极重罪的人，照佛经说应该堕地狱，佛是否有能力使他立刻成佛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佛并没有无量的智慧德能啊。 根据净土的经典说，佛的确有此能力， 问题就是看对方信不信，接受不接受。这个法门就是念佛往生。阿弥陀经讲得很明显， 如有人能于一至七日念佛，一心不乱，即能圆满成就。 可惜这种殊胜的法门很少人相信的。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引导我们体会到真实法门， 也就是此处所说的一圣了义。 法华经说， 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真实法就是一圣了义， 就是念佛法门。 以教学对象来说，例如小圣经是以根性浅的人为对象， 并不包括根性深厚的人。 大圣经是对根性利的人说的，其对象是菩萨，不包括小圣，都偏在一边，不能涵盖全部。 而念佛法门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都包括在内，利钝全收，平等摄持啊。 一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平等得益，才算是了义。 所以唯有净土五经才能担当得了一圣了义的名称啊。 要超出三界是非常的困难，经中说 必须断尽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思惑才行。 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第一是身见， 也就是以身体为自己， 认定身体是我是错误的。欲知详情请参阅楞严经，里面有详细的解释。第二是边见， 也就是相对的观念， 一切法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善有恶，六道众生是生活在边见之中。我们俗话说 就是一种偏见。 第三是戒取见， 就是非因即因。 例如有人在禅定中看见牛死升天，他以为 人不如牛啊， 于是他也学牛耕田吃草。学牛一定变牛，不能升天。他不知 牛在过去生中曾造作升天之因呢、啊、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成见。第四是见取见， 也就是非果即果，未证未证。 例如外道说 升天可以得到永生，不会再堕落啦， 此种的见解实在是大大的错误。天人寿命虽长，纵然能升到飞翔飞飞向天，寿命有八万大劫，命中仍然是入轮回。第五是恶见， 又称为邪见， 即不正见，波无因果。除以上四类之外，其余错误的见解均是属于此类。思惑是思想上的错误，共有五个， 也就是贪嗔痴慢疑